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这是我们《英雄旅程》第三季的第二集，主题是骇客任务。但在骇客任务之前呢，我们要先做一下近况报告。 Yes， 因为观众很喜欢我们嘛，所以一定会非常希望知道我们的近况。我想应该是这样吧。 应该是像我最近，我现在做近况，我的近况报告哈。我最近前几天去了。一趟金门啊，因为工作出差，跟着董事长一堆人去金门。那这趟旅程呢，让我感觉到，毕竟我是 Y 世代的，我跟他们那个 W 世代人，我发现喜好啊，根本就是差一个符号。所以我开始变得有点想要开在公司或者是外面开一门课，就专门让 W 世代的人来理解我们 Y 世代的想法，才不会说。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烦，那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的时候，他们不要来干涉，让互相两个世代的代沟能够消除，这样 互相尊重互相了解。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课是 for W 世代的， 对 W 世代人真的很喜自以为热情的做邀请我们 Y 世代人做一些我们 Y 世代人很讨厌做的事情，然后会把我们 Y 世代人弄得很累，这样 然后热情也磨得消磨殆尽，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门课程或许可以开那个一门课开18堂课，从与 收钱的 要收钱，与 W 世代的与 Y 世代的沟通，因为是 for W 世代嘛。 我以后就叫我 Y 博士哈 ，Y 博士 ，Y 博士。 如何跟 Y 世代的人开场白？ 我们重录一下吧。我想说，大家好，我是维刚，我是 Y 博士，类似像 这样。Y 博士，作为你的新的这个艺名， 对你一定要都要叫我 Y 博士、哦、 好 ，Y 博士 ，OK， 好。 好 okay. 那我觉得这个创意蛮不错的、我们可以演你一下。 好， 好，我相信未来也可以常常的加入我们，适时加入我们的主题。 好， 好，那、okay. 近况还有最近台风吗？ 啊，对，台风好惨哦！我家附近还有我刚刚去台北一趟，都觉得好惨。 就好像这个台风哇，300多万户停电，然后树倒了倒，车子压坏了压坏。哎，还有一个影片非常神奇哦，摩托车被卷到空中，哇！ 对， 我觉得反正总而言之，台风在台湾就是很频繁出现的一个天灾，大家就务必小心。 对， 好，那我们接着就回到本周的主题。本周的主题是 The Matrix 骇客任务，我们会做三个部分的讨论，分别是剧情的剖析。 这部片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看了好多次。我会背，基本上 倒背如流，非常的熟稔。好，对，那我们会在第二段的时候做剧情的剖析，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啊、人物啊、他的发展啊、他的至少，因为他有三部曲嘛，至少我们把第一集完整的交代给这个听众朋友，了解一下骇客任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着呢，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主题是英雄旅程嘛，所以我们就会用英雄旅程的公式来对骇客任务进行说明。 好。 那几个步骤呢就交代一下，相信长期有在关注我们的听众对这十二公式应该都蛮熟悉的，那我们就稍微剖析一下。好，那接着呢，因为骇客任务嘛，算是这种觉醒吧，主角聂勇的一种觉醒，所以我们会讨论一下一个哲学的议题，就是怀疑论。那怀疑论它有几种形式，那我们就分析给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个怀疑论的几种形式，让大家知道一下。那我觉得这一集算是蛮重要的一集。 怎么说？ 因为这是我们第三季的一种全新的方式的一种经营。 Yes。 所以说，如果我们扣掉上一集其实没有，我们老实说就是近况报告。完整的三段都是近况报告，但是 上一集私下有粉丝跟我讲说，上一集不知道我们两个在搞什么鬼，你知道吗？就是上一集太过闲聊了 。可是也有粉丝说他非常喜欢上一集的 tempo 跟气氛。 好，反正本来每个市场都会有一个人，我们这样乱录都会有人喜欢的。我跟你讲， 对对对对对，真的。 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集还蛮重要的，因为之后的那个模组啊 ，template 就是模组化，都会以这一集为基本的这个基底。 好，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操作下去。 OK， 那也当然还是要反复的再次的宣传，跟第二季第一季一样，就是希望听众多多给我们回馈。 好， 好， 还是没有人回馈嘛？就证明没有人在听嘛，对不对？ 就是公开的回馈就零啊， 公开回馈是零啊，私下回馈有了， 私下回馈是有一些，但是就好像很害羞，然后私信给我们， 而且我们都认识的， 哎，都我们认识，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假设未来我们有20,000粉丝，而这20,000粉丝他都不在公共的场合给我们反馈，他都私信给我们， 嗯， 我们就每天就面对20,000的粉丝这样子，哇，雪片般飞来的讯息。吃不消，还是为了未雨绸缪，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在公众的场合给我们反馈这样子。 Okay, okay. 好， 那我们第一段先到这边，下一段就是剧情的剖析。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 Y 博士。 那我们第二段的骇客任务剧情剖析， 等一下我突然想笑， 没关系，想笑就笑。我现在剪辑的策略就是一刀不剪 ，OK， 好。 所以你想笑你就尽情的笑吧。 我来笑 Y 博士 ，OK，Y 博士， 对。 哎，其实你看哦，骇客任务的剧情解析，他在白天的时候是电脑工程师， 对。 他在晚上的时候就是 Y 博士啊， 好， 他有两个身份嘛。 好，好，我们现在，哦，我现在我们继续开始正式第二段 ，OK。 好，正式第二段 ，OK。好，白天是电脑工程师，晚上是骇客 Neil。 嗯， 那他做了什么事呢？ 他平常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他平常是一个有骇客工程师。好，然后呢，有一天呢，他突然 wake up Neil， 就是感觉。本来在睡觉吧，哎、欸，好像有人在叫他，然后就看起来，看到，哎、欸，有另外一个骇客，好像他进他的电脑。 那他在这个终端机上面操作的时候，就一直有人想要试着跟他联络，给他一些讯息，然后叫他跟随着小白兔走。那后来他就找到了这个另外一个骇客叫 Trinity， 那又被了一个特工。来找他，就说：“哎，你好像犯了一些错，给你一个机会，好，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我们把你之前算的账一笔勾销。”但他就拒绝了。拒绝之后呢，就被追杀嘛，然后就碰到了那个 Morpheus。Morpheus 就是一个神秘人物，就是当初给他终端机下指令的那个人。然后就面临了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想不想认识真实的世界？还是你想要继续过现在的生活？那 Neo 呢，就是这个工程师就选择了我想要知道真实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他就当他选择真实世界，就吃下一个红色的还是蓝色的药丸，我已经忘记，好像是红的。然后反正他就不管怎样，他就脱离了母体，母体就是一个电脑创造的世界，然后他来到了真实的世界中，发现说哦，原来人类啊，一直都被电脑人这些东西管理着，放在一个一个的像培养皿那样的东西里头。 嗯， 然后呢，他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就想知道为什么 Morpheus 要把他叫起来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说 ，Morpheus 就跟他讲说，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救世主在他死之前呢，有预言啊，有先知啊，就是那个老太婆啊，有个老太婆，她其实也是一个软体哦。然后就是预言说， 这个救世主会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拯救被机器所穷的人类。 所以 这就是他Morpheus 相信 Neo 就是这位再来的救世主。嗯、OK， 那这个讲到这样子啊，如果没有看过《骇客任务》的听众，可能会有点不知所云。不太了解状况。那有看过《骇客任务》的人呢，就会觉得我们在讲废话。 对， 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你就是必须要去看《骇客任务》这部电影。那它的核心价值，我觉得它的这个剧情的核心价值就是，到底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想要表达就是这个。好，那假设它是一个电脑程式，就是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那种 online game 上面的一个角色。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 online game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练功嘛。就有一个忍不住想讲一个笑话，就是 online game 上面会有人问说：“你犯贱吗？” 是什么意思？ 犯贱就是你在卖那个宝剑吗？他说：“哦不，我不是犯贱，我智障，就是我是做墓葬的人。就是你犯贱吗？不，我智障。好，忍不住讲这个笑话。就是哎、欸，我们在 online game 里面呢，就是可以透过训练达到一定的成绩嘛。所以骇客任务里面 ，Neo 碰到 Morpheus 之后，他就是透过那个电脑程式进行训练。” 对， 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电影非常创新的一个部分，至少在1999年、这部电影1999年，哎、欸， 对对对， 这我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非常的震撼。 然后他电脑之所以想要管理人，是因为要透过人类所产生的能量来运作他们的整个机器的世界，这样子。 所以说，因为这个人类的世界已经完全几乎99%已经被机器控管。那这个机器就是有人工智慧，那他们需要足够的电力来源，那这个电力来源就是由有意识活着的人所发出来的电来供应整个机器世界的运作，所以所有的人呢，他就是植入了，就是插了一根插头在头脑后面，然后不断的在他脑中演绎着一些什么虚拟的东西。事实上，那个人永远都是躺在一个培养皿里面。 但他以为他自己活在真实世界中，每天去上班这样子。 对，每天都有目的的活着。可是事实上，他那个给他活着目的的那个想象，只是为了让他有目的的活着，而产生能量，让机器世界啊，让这个人工智慧能够存在下去。这大概就是骇客任务的基本剧情剖析嘛。好，所以我们下一段呢会针对骇客任务的英雄旅程来进行讨论。欢迎回来，我是韦刚， 我是歪博士。 好，那英雄旅程的12个步骤，我先讲前面几个好。基本上它的第一步就是平凡世界，再来是邀请函，然后拒绝与接受。那平凡世界呢，就是这个男主角基诺里维所饰演的这个安哲森，就是 Neo， 他平常就是一个工程师嘛。就像我们平常就是一个工程师，好，那他晚上的时候就会进行一些骇客的行为，入侵别人的网站啊，或者是做一些骇客会做的事。好，这是他的平凡世界。而结果他接受到的这个邀请函，就是 Morpheus 试图的联络他，想要跟他进行一些沟通，想要唤醒他。那他也没有拒绝，他也没有答应，直到他碰到了那个 Trinity， 他就跟随着 Trinity， 到了一个酒吧， 然后发现了一些事情。后来呢又碰到了特工，特工给他一个机会说，你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你再这样搞下去你的人生就要毁了，我们给你一个机会洗白你的一切作为，但他拒绝了。所以这个邀请函呢基本上有两个单位，一个单位就是希望他继续活在这个虚拟世界的想象之中的特工啊，另外一个就是 Morpheus 和 Trinity， 希望他能够来到真实世界成为那个救世主。所以他一开始拒绝，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世界实在太恐怖了，好像跟自己想象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他有点半被强迫的接受了必须要来到真实世界的这个选择，我觉得是这样。 对， 好，那直到他碰到了，他脱离了真实世界来到了虚拟世界之后，我觉得 Morpheus 就成为他的老师了。 他就是他的导师的那个角色， 就是步骤四五六其中有一个就是导师和伙伴之类的。 然后这个导师呢就开始给他一些训练课程，然后我记得有什么红衣女子训练， 对对对， 就是在虚拟世界中，他可能会试着想要受一些红衣女子美丽的红衣女子的吸引，给你们眼睛去看，然后再看的时候，他突然就变成了那个特工，因为他就是要透过这训练告诉他，在你只要在母体内，任何人都有可能突然变成特工把你杀了，所以你要警觉。 就是当你如同一个上班族一样很正常的去上班，过着一如往常的生活，都没问题，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反动思想的话， 对， 你就会被盯上，你就有可能成为特工关注的这个焦点。 对， 所以你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有一些过激的动作。那也要注意身边所有人都有可能是你的敌人。 然后我记得他这个训练课程里头有一个有一项就是打斗训练。Morpheus 一开始是打赢 Neo， 就是 Anderson 然后结果呢，Anderson 就是觉得可能不服吧。Morpheus 就提点了他说，你现在觉得我动作比你快，但是我问你，你在虚拟的世界中你需要呼吸吗？这时候你又好像突然理解了说，虚拟世界肌肉的强壮还是什么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一切都是想象的嘛。 对，重要是那个意志力，意志的世界的力量，所以他就变得突然就赢了他的师父， 就是他得到了这个师父的提点。 对对对， 其实这个部分还有包含伙伴，像这个英雄旅程公式里面就有伙伴嘛，还有一些训练啊，跨越门槛。我觉得这个训练程式基本上在这个地方琢磨，可以让观众们我觉得非常的引人入胜，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男主角我已经慢慢认同这个男主角，而且这个男主角的领悟力很强，他在慢慢变强，然后透过这个训练程式又很有趣，包含了刚才的那个特工训练，还有武打训练，还有一个跳跃训练，跳跃训练就是他也是透过 Morpheus 的提点嘛，就是告诉他说，其实你只要用意志力，你就可以从一栋大楼跳到另外一栋大楼。但是 还是失败了。 Neo 还是心有旁骛吧，所以他还是这一关没有在第一次就成功。我觉得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12个步骤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你一定要有自我的成长，那师父的提点，伙伴的帮忙，你才能够去面对下一关。 是的。 好，那接着后来就会有试炼嘛，还有碰到敌人啊，进逼到洞穴的深处。这个部分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那个祭师的角色，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太婆。 你知道这个老太婆第一集跟二三集的老太婆不是同一个人吗？ 原因 不是同一个人演， 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个演第一集的老太婆后来 现实生活中死掉，所以他就不得已。 对对对，所以他在第二集的时候有突然说因为某种缘故他换了一个皮，这样子 都只是皮相 但是他里头的城市还是同一个城市，这样子 好，那这个祭师我刚才想要说，为什么你要叫他老太婆？是因为你对 W 世代有排斥吗？歪博士 可能有一点。 好，那这个祭师其实在这整个剧情里面我觉得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扮演非常，如果去把二三集看完的话， 他其实是主角， 感觉好像是 所有的事情都是遵照他的预言在发展，而且他所做的预言有一种指引作用，就是 对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分辨说到底是他的预言准，还是他给人的提示让人去做他提示做的事，就是有点抽象。但是我觉得这个祭司的角色非常重要，如果听众实际去看骇客任务的话，可以特别关注一下这个祭司的角色。好，那这部片的结局呢，就是 Morpheus 被抓走了嘛，那他的伙伴又背叛了他们，因为那伙伴非常渴望回到梦中的世界，所以就背叛他们，就把几个伙伴杀了。那 Neo 呢就去拯救 Morpheus， 那过程中被子弹打中挂掉了。但是他依然领悟着那个 Morpheus 跟他说的这是一个虚拟世界，意志力可以战胜一切，所以在 Trinity 亲吻他之后，他似乎了解到自己其实可以不用拘泥那个思维的那种着相吧，或者是一种思维的固化，其实可以战胜子弹的。他不但可以闪躲子弹，他甚至可以让子弹停下。 反正他就变成了那个救世主尼奥， 就变成了超人。他就可以让子弹停下来，因为他可以影响整个城市母体城市之中的运作方式，所以他叫救世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结局中很重要的一环。那最后英雄旅程的最后就是回城啦、复活啦、仙丹妙药。我觉得这边非常难解释， 因为我觉得他被归类在他整个这个骇客任务这整个故事的世界观太过于宽广，你知道吗？所以说他整个部片就算你给他来个180分钟，他也很难去塞进12个步骤的全部。那这又是第一集，所以他可能琢磨于前英雄旅程的前三个步骤，那后面他就变成得草草带过。 所以他的核心 才会拍二三集， 他就是他的核心呢，就只有只要相信自己在虚拟世界里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我觉得他的核心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下一段呢再讨论一下，稍微描述一下这第四段，还有怀疑论。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 Y 博士。 前面我们讨论了那个骇客任务嘛的剧情剖析，还有关于英雄旅程的十二个公式。好，那十二个公式的最后几个呢，就是回归、复苏，还有仙丹妙药的归返。这个哇，真的太难解释了。在骇客任务里面的第一集，至少第一集里面是没有很明确的交代，但是在二三集里面，他有再把整个骇客任务的架构再补述一下，我觉得这三个在骇客任务的二三集稍微有补充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骇客任务二三集被大家普遍认为不好看吗？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他跳过了前面那几个阶段，所以他的英雄旅程看起来好像不完整， 看起来不完整，就只有我就补充说明而已，就是最后三个步骤啊。其实很多电影很重要的环节就是那个平凡世界拒绝然后接受邀请师父试炼，那个部分很重要，然后去打倒敌人。可是二三集它有点像是在为第一集的那种大家不了解的地方再描述一下。 对，所以二三集就会变成，尤其是第三集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很难看， 就只剩下动作场面，就是飞车追逐啦，然后一些特效啦，在车站里面这样讲一些很玄的话，肯德基爷爷出现，然后是要卖肯德基吗？还是要卖劲辣鸡腿堡？就是产生一种让人我是觉得单看二三集，如果第一集没看去看二三集的人会崩溃，然后看了第一集再去看二三集的人又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 我觉得会有点稍显可惜。好，那其实总结来说，最后三个步骤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不能认识自己的话，就是不能了解自己的极限在哪里的话，那现实和虚拟就没有什么分别。就是如果你活着你不怀疑，你就要去做些什么，做就对了，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接着就讨论一下怀疑论。 好， 我觉得怀疑论这个非常有趣，就是哲学家呢，像我觉得哲学家不同于其他的哲学，不同于其他的学科，像物理啊、数学啊，甚至历史啊，或者是中文啊、外语啊，这些科系就有很明确的研究范畴。如果比如说你是物理出身，物理在研究什么？ 这个物质世界的道理吧， 组成方式或者运作方式。对，那数学可能就是作为物理的一个基础，来给他一些论证的方式。 工具吧，工具。 那历史，历史的话就是，我们来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大概是这样。这可能要问 Peter， 他是学历史的。希望 Peter 能够这一集再给我们一些回馈。好，但是哲学呢？哲学好像就是太玄了，因为我们本身也不是学哲学，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哲学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很前卫，或者是不知道， 不会、 不是吗？ 我觉得哲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特别是跟物理之间的关系。好，但是我以前，我是说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哲学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在回头看那个时候的我，我会觉得那个人是个神经病。 怎么说呢？是因为 思考的东西跟钱太没有关系， 跟钱没有关系，很不实际。 对， 不知道到底能够用在哪。 但是也许它才是最实际的。 好， 你懂 我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OK。 好，怀疑，我们回到怀疑论。怀疑论，我大概整理了三种。像第一个，笛卡尔这个哲学家，他最有名的那个名言就是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那他就是觉得说，他有一种讨论的方式，就是说，会不会我眼前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平常要去上班啊，要跟家人相处啊，跟朋友互动啊，吃东西啊，那种感官的那些世界或者是生活，都是不存在，都是一个恶魔为了要欺骗我们产生的一个幻觉。这是他提出的一个大哉问。 对， 那这个能赚钱吗？提出这个问题能赚钱吗？ 也许不能赚太多钱，可以赚一些版税。我记得他的推论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说，会不会是恶魔制造一个幻觉这样？但是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因为现在的我正在思考，所以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是存在的，因为我正在思考。 所以就是我思故我在。好，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像这种辩证或者是这种讨论啊，也很有趣，可能可以聊一整个下午。聊一个整个下午就可以创造经济的那种复数，然后因为他吃下午茶，然后聊聊天，喝个咖啡，可能他们哲学家有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这样子而活着。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怀疑论就是会不会，就其实跟这三种形式其实差不多了。第二种就是会不会我们都在做梦？我们现在是在梦中，是某个人正在梦我们。 对对对，有这种说法。 对，就是我此时此刻我跟你在这边录节目，事实上是有一个名叫大雄的人呢正在做梦，梦到说有一个人叫维刚，有一个人叫歪博士，他们正在录 podcast， 这可能是一个梦，或者说可能就是我自己在梦，我自己在梦录 podcast， 各种可能性。其实这个方面的电影很多，像前几年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全面启动， 就是我们可以潜入到人的梦中去做一些犯罪行为，窃取人的潜意识，或者是植入一些想法在他的梦中，那个人没有办法分清楚梦跟现实的差别，好像有好像没有，真实虚假，可能就在梦中透露一些讯息，就把自己给出卖了之类的。那像以前的中华文化以前的那个哲学家庄子，他有庄周梦蝶的故事嘛，就是到底是我们在做梦梦到蝴蝶，还是其实是蝴蝶做梦梦到我们生活着。 他好像是他梦到他自己是只蝴蝶，然后 他醒来后他是在怀疑说他是梦到那只蝴蝶，还是他是现在是那只蝴蝶梦到他现在是庄子。 对对对，就是正反正、到底谁是主体、不知道，就是这是怀疑论的一种形式。其实这个很值得听众朋友去思考，到底你现在是不是在做梦。 哪里值得，我一直就很想要呛哪里值得。你怀疑这些，你薪水有多变多吗？ 因为听完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像 Peter 就说我们节目是非常适合深夜去听的。你深夜你还能够创造什么经济价值吗？你要嘛睡觉。 其实你知道我是故意这样呛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要跟骇客任务那个红药丸和蓝药丸做个呼应、我故意站在选择蓝药丸的那个人。 有人喜欢活在梦中，有人喜欢脱离梦来到现实，就搞不好那个现实是梦，那个梦是现实也不一定。 就是我仍然要继续每天上班这样子。 对对对对，这就是一种形式。 那你选择就是可能去了解，真实的世界是 到底是不是我到底是不是工程师？我其实不是工程师，我是一只毛毛虫，这毛毛虫在做梦，梦到自己是一个工程师。 对对对， 真真假假假，也不知道啊。 但对，但这样你就赚不到钱，这样。 所以说， 懂我的意思。 骇客任务里面有一个那个反叛的那个角色嘛。他就很渴望自己再回去做梦，因为他已经被迫来到了现实。 那你知道花卓兄弟他们就很厉害、他们同时满足了蓝药丸和红药丸，他们把他们讨论兄弟俩讨论的内容拍成一部电影，然后大卖。他不但赚到了钱，他们又讨论， 他们不但享受了讨论的乐趣，还赚了钱。 都给他钱就好， 这真的是，所以思考这件事情本身是可以赚钱，只要你能够建立好那个 对 商业模式。 所以你刚问我说笛卡尔的这个想法有没有钱赚，我现在已经回答你。 好、OK， 好，那怀疑论的第三种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骇客人物，那这个叫做他的那个学名叫做桶中脑，就是在一个桶子里面有一个脑。那我们呢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就只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桶子里面的脑。而这个论述其实很早很早之前就提出来，所以基本上骇客任务一定是以这个桶中脑为基本架构去发想的一个剧本。这桶中脑就是桶子里面有个脑，这个脑呢给它各种生物电流的刺激，然后告诉它说你现在正在录 podcast 哦，你现在正在上 FB 哦，你现在正在打篮球，你现在正在吃大餐。而这个桶子里面的脑会又开始产生说其实我是存在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恐怖。你能够想象你自己是一个脑放在一个桶子里吗？ 很难想象。 这、感觉也蛮毛毛的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个桶子里面的脑？就是一个恶魔吗？还是一个科学家，疯狂科学家？ 或者是形而上的上帝之类的一些东西， 还是歪博士正在做实验？我觉得这个怀疑论的几个大灾问，我现在不敢说非常值得大家去想，因为我怕被你呛。 好， 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想想看。 我突然想到，你知道有个哲学家叫做罗素吗？ 哲学家罗素 很有名、很 有 名。 他说了什么吗？ 他说：“你是否能判断？”这个世界是不是五分钟之前才能创造出来的？我想对于没有哲学脑的听众们一定是觉得很废话，五分钟前我才刚洗完澡，我怎么没办法判断？他的层次不是这样子哦，他的层次是说，如果有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创造现在的他五分钟前才创造你，但是他连你过去的记忆也都创造、 就是帮你写这个 code， 写这个程式。五分钟前所有的记忆他都是帮你编织好的， 但是那些其实以真实的世界来讲说，就是创造你的那个东西、那个神，他的世界来说，五分钟前的你根本就 还不存在、 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都是编织而成的。我觉得这个如果有听众能够证明，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延续了几十年， 这是一个形而上 问题， 就是没有答案的， 答案 在物质世界找不到答案、 所以说如果听众能够提供一些回馈，告诉我们说你如何证明我不是五分钟前才被创造出来的啦， 请不要回答说，因为我五分钟前在洗澡，那是就是没有办法证明嘛。 因为你这个记忆可能是被也是跟着被转化出来的， 有没有办法能够提出一个有效的反证方式？我 记得罗素还提过一个问题，那时候我看他的书，他说你觉得你会死吗？ 会啊， 你会死吗？你怎么证明？你是看到你以前的蒋中正啊、孙中山啊那些人都死了，所以你推论出你也是死人吗？你也将来也会死吗？你是这样推论吗？ 我是这样推论。 那是别人吗？那不是你。你我现在提出的是你证伪感。 那我现在自己自我了断，这样我不就得证明了吗？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你有办法？ 可是我自我了断之后，因为我自我了断之后，可能就没有意识了，我也没办法证明我到底死了没。 对，好，那你现在要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无解。 对，他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是用归纳出来，然后我们才对这个事实产生了信心。产生了一个信仰，但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办法证明。 OK， 好，这就是一个大灾问了。 Okay， 大灾问。 好，我们就我是维刚，你是 Y 博士。 Y 博士， 我们就把这个大灾问就留给各位听众。 我想把我立刻就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立刻就去把我 FB 的账号改成 Y 博士。 好，那好，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好，我是维刚，我未来应该也还是维刚。你 我 是你 是 Y 博士， 你之前 我 一直都是 Y 博士。 我对我之前的经验是西姐，但是现在觉得，我到底是 Y 博士还是西姐？ 你可能是那个西姐的记忆，可能是五分钟前才被创造出来。 对对对，我现在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好，那就好，那就交给观众们去、听众们去想一想了。好，谢谢大家， 谢谢。